欢迎欢迎各位周末愉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又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第一小时的 Fusion Jazz 的时间当中了，我们无论是 Smooth Jazz 还是 Fusion Jazz 还是一些个 Chill Out and Lounge 都是这样的一种能够带给我们持放的音乐单元。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而刚刚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来自于日本的一位非常非常杰出的爵士音乐家，他也经常在各个地方去演出，在东西方的文化之下融为了一体。那他的名字就叫做松居庆子，同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Bridge Over the Stars。 而稍后我们继续来听 Crystal Shadow， 来自于松居庆子。这样的一位爵士音乐大师松居庆子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可能很多人并不太了解他，当然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时间跟您去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位来自于日本的杰出爵士音乐家。他呢其实连续两年获得过当代爵士这个轻柔爵士最佳女艺人奖的一个松居庆子呢，是少数的非常受美国人喜爱和重视的日本裔的爵士音乐家和钢琴家。那他呢其实呢受到了这样的一种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让自己从小就开始深受相关的影响，然后呢就造就了他日后的一种东西合璧的演出曲风。 当然我们通过他的音乐当中还能够想起来很多很多新世纪的音乐这样的一种风格，把爵士钢琴融汇在自己的血液当中。我相信其实这个松居庆子应该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了。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第三首作品 Invisible Wind 依然来自于松居庆子。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长小航。而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另外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日本的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组合团队 T Square。那他们呢，其实呢，在日本呢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乐团，因为他们呢可以说是通过他们很多的好朋友们的一种融合和加入，整个呢让他们的作品呢也更加的有着一种当代爵士音乐的一种特别的质感啊。 T-Square 那刚刚这样一段音乐呢叫做美的诱惑，而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的一些个爵士音乐作品。我们今天要跟您分享很多的 smooth jazz fusion jazz 这样的一种融合爵士音乐，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Colors of the Rainbow 来自于 Dimension， 一起来听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刚刚是来自于 Dimension 带给我们的 If。 在今天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直接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我是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 So come up next， 继续来让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日本的吉他泰斗级的人物渡边商金美带给我们的完美的和弦。 是的，这样的一种融合爵士，我觉得可能能够激发起一下你在周末的一种听乐的情绪。无论呢你能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找到一些自己的本真状态，还是说能够找到一些可能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那么这样的音乐总会能够成为一种就是可能。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下面一首叫做《春烂漫》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Trax。 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通过音乐找到自己所喜爱的一种季节。那 Fusion Jazz 就是融合爵士咯，它呢是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那会儿开始，能够让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音乐形式，而且能够把爵士音乐跟摇滚乐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融合，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认可。但是呢，在今天我们再来去听 Fusion Jazz 的时候，更多人喜欢通过音乐找寻到自己喜爱的那个自己，也许是曾经的，也许是未来的。来听来自于 Caravan Twice 带给我们的 Brother Swain 以及 Russian 啊，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想查歌单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what to do. Get it all over you. Who won't know how to fight? Only you tell me why. Tell me who. Tell m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Get it all over you. Who won't know how to fight? Only you.

奏驾到。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到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时段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音乐真的很不一样。我们今天的舞曲呢，既不是 Deep House， 又不是 Progressive， 又不是 Trance， 又不是 EDM 什么东西的，而是能够带来给我们一种全世界的旅行这样的一种质感的音乐。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位婚姻 DJ 叫做 Nivek， 他很有意思啊，他呢把今天这样的一段就是能够让我们带进到丛林里边这样的一种情感的音乐呢，起名就叫做我是 Nivek， 很有意思。他用一段拼音标出来了自己的这样一段婚姻作品 World Podcast， 他的第四号作品，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对喽。一边听这样的音乐还真挺好玩的啊，因为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都会是跟 club 有关的东西，而这样的一种风格真心不太一样的电子音乐的混音，我们很少能够听到。而今天我们就要帮您去梳理一下这样的一种能够汇集全球听感的舞曲是怎么一个 feel。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 DJ， 我是 Nivek 带给我们的 World Podcast 作品的第四号了。我们在里边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丛林质感的东西，当然了，我们也是能够听着这样的音乐来去游走一下动物园，或者游走一下某某公园，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会认为这样的音乐还挺有艺术气息的，所以呢，我觉得不妨能够用这样的音乐伴随自己的脚步，能够游走一下一些艺术区，比方说像798啊、751啊、草场地啊等等等等，去看看画展，去感受一下这些个画廊里边的每一幅艺术品，它的表象和它背后能够体现出什么样的一种人文的关怀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的内容来自于我是 Nivek 这样的一位 DJ， 很有意思。 Nivek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长长小航。当然了，如果想要来了解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歌单，那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即可马上获得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listening to Razorman's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Sam Sam 带给我们的 The Best of the Just Susie， 也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段 Trance 音乐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而且我们在 Trance 当中加入了很多的声音，加入了 Vocal 的部分，那加入了人声的部分的演唱之后， Trance 音乐变了，变成什么样了呢？变成我们耳边这样的一种情感，有一种空灵的女声，再加上 trance 的音乐质感，会什么样子？我们邀请各位听友们用你的耳朵去聆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收听来自于 Sam Sam 带给我们的 The Best of the Justin Susie 的 Vocal Trance 系列内容。那刚刚我们听到过了来自于 Maxim Artlight 带给我们的 Space Universe， 以及来自于 Armin van Buuren featuring Justin Susie 带给我们的 Simple Things。 那稍后我们会听到更多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来自于 Ocean Lab Beautiful Together， 还有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以及 Ocean Lab 他们合作而带来的 On a Good Day等等内容，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对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On a good day， 这样的完美的一天，希望各位可以通过音乐来去开启一下你的周末生活新方式呢。I am what I am， I'm 来自 Above and Beyond presents featuring Ocean Lab。 Remix 节奏驾到。 从上到下，从左至右，这样的一种方向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感受。音乐也是一样，环绕在我们的四周，总会能够让我们发现在音乐里边能够有无穷的质感等待我们去慢慢体验，慢慢琢磨。但在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分享的内容就是这样来自于 Justin Susie 带给我们的相关的混音作品，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 Vocal Trance 这样的音乐类型。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长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